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？难道是你不懂我的心？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，我会对你说我愿意。 千言万语里，只有一句话能表白我的心。 千言万语里，只有一句话就能够让我们相偎相依。 我爱你，你是我的主。 谁不等你，也不敢问自己，还找不到答案，是又刚好下起雨，总是那么慢的你，是不是我太着急，太害怕抱不到你。世界里要搬到第几次才能等到你，我说这不放弃，却越来越没勇气继续爱你。 Thank you.